It's 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2:00晚10:00，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意不意外，惊不惊喜？今天本周二周三的课程临时对调，让我们有请出地道美语嘉宾 Mark 老师。 Hi there, listeners. Thanks for joining us. 难得在周二的时候啊，我们能够听到一期地道美语课。今天这个话题超级精彩，可以说是一次让人mouth-watering. Yeah, if you've skipped lunch, you might want to go grab a bite to eat and come back in, I don't know, 2 or 3 minutes. 垂涎欲滴的口语课，吃货们，请你们准备好。今天这一期也是由我们的同学们点播的。大家想知道怎么样全程用英文来做中国菜。 Mm-hmm. 很好。 Yeah. 很好。Good thinking. Cooking at home. 所以啊，我们这个家用烹饪课啊、 mm-hmm. 这个家居烹饪今儿就来了。第一款有请我们的马克大厨呢，要教大家做红烧肉。 Oh, he gave it away. We're going to have them guess which dish was made. That's fine, yeah. 其实呢，说到红烧肉啊，这种典型的这个中国大餐， 对， 也有很多呀，有趣的。哎，马克老师其实也是食神，也是大厨，自己爱做菜啊。 Mm-hmm. 我们来考考马克老师，这生活当中的中国菜啊，据说都很熟了、 mm-hmm. 那会不会知道是什么呢？中文名熟不熟呢？我来说个中文，马克老师来说说英文好不好？ Okay, I'll have a try. 糖醋排骨、 Sweet and sour pork ribs. Sweet and sour pork ribs、 mm-hmm. Rib, R-I-B 就是肋骨排骨。 对对对对， ribs 真棒啊、 mm-hmm. 鱼香肉丝儿、 Sichuan water boiled beefIn chili sauce. 对不起，这么长的名字。 就是水煮肉片。 Oh, yeah. I'm thinking of that because that's what I want to eat. Yeah, 鱼香肉丝。 来个水煮肉片吧，先说水煮肉片吧。叫四川 water boiled beef. In chili sauce. 在辣酱里。 对对对。 In chili sauce. Yeah, if we say water boiled beef, we're imagining just like plain beef that has no flavor anymore. 来再说说鱼香肉丝吧。 Okay, shredded pork in garlic sauce. Shredded pork. Yeah, 肉丝 shredded pork.、 嗯、就是切成丝的哈、mm-hmm. shred, A-S-H-R-E-D,、 mm-hmm. shredded pork、 yeah. in garlic sauce. Yeah, 没有鱼香的发音。 没有哈、 yeah. 来个烤全羊。 好 ,roasted whole lamb. 烧烤的 ,roasted,、 mm-hmm. whole, 整个的羊肉 lamb. 对对对，烤鸭也是 roasted duck, or roast duck. 哎，火烤的。Yeah. 卤水拼盘听说过吗？ 嗯、marinated meat combination. 啊、哦、是肉的一个组合、mm-hmm. ,meat combination. 对，拼盘 combination.、 哎、那卤水呢？ 嗯， 叫 卤水。 marinated. Yeah, marinated. Marinated.、 Mm-hmm. M-A-R-I-N-A-T-E-D.、 Mm-hmm. 好，大家都喜欢的宫爆鸡丁，来一个 Kung Pao Chicken。 对了，因为这宫爆啊，真不好翻译，所以咱们就用英译了哈，汉译了。 嗯哼， Kung Pao Chicken。 嗯， 酸菜鱼喜不喜欢？ 酸菜鱼好吃 ，Yeah. Boiled fish with pickled Chinese cabbage. Boiled fish 先是煮的鱼、 mm-hmm. 又 pickled 就是那个酸菜， 对 ，pickled Chinese cabbage. Yeah. 酸的中国大白菜。 如果你说 pickle， 我们都说那个酸黄瓜 ，pickles， 对不对？ 对。 所以是其他的东西，是那个白菜，什么什么 pickled， 都可以说 pickled cabbage， pickled carrots， whatever else。 原来如此、嗯。新疆大盘鸡。 嗯，大盘鸡，新疆 big plate chicken。 哦，还真是大盘儿。 Yeah。 Big plate chicken。 嗯哼。 龙井虾仁这高端 Fried shrimps with 龙井 Fried shrimps、 mm-hmm. 其实就是炸的虾、 mm-hmm. with 龙井、 yeah. 第三鲜呢 Fried eggplant, potato and peppers 就把这三样菜说出来就行了 对对对对对 首先是 fried eggplant 有茄子、 mm-hmm. potato 有土豆还有 peppers 对对对 青椒 对对对 最后来个火锅吧鸳鸯锅、 Double flavor hot pot 所谓的鸳鸯呢就是两种、 mm-hmm. Double flavored hot pot Yeah, yeah, pretty good 几大中国名菜大家这是一上来就有口福了哈、 mm-hmm. 但是今天呢我们要详细说说红烧肉、 yeah. 这红烧肉的英文怎么说呢 Braised pork with brown sauce Braised Yeah B-R-A-I-S-E-D Braised Braised pork、 yeah. 猪肉 With 什么酱啊 Brown sauce 哎，这红烧红是什么红糖 对对对对 Brown sauce 对 红糖酱红烧的、天了罗今天这个 yummy yummy 的课程我们都不敢保证自己在念课文的过程中不流口水啊 嗯哼 好非常精彩啊一切大厨二厨就位食材配料备齐小锅一架小火一开煮肉调酱切姜一切有条不紊的操办起来全流程超详细讲解烹饪红烧肉咱们第一段就走起了 好好 Hi Jing Jing Did I bring the right stuff? Let's see Green onions Cooking wine Dark vinegar Yeah I think those are all things I need But don't have You have the meat already right? Yes I bought it fresh this morning. Oh, let me run to the kitchen and take it out of the pot. It was only supposed to boil for 1 minute. Okay, so catch me up here. What have you done so far? Well, I just cut the pork belly into cubes and boiled them for a little while. Now I'm draining the water off and heating this pan to saute the pork. I thought it had to be cooked on a really high heat. No, just enough to sear the juices in. You don't want to brown it or burn it. I'm adding a little salt and chili here, as well as a few Sichuan peppercorns. And later you'll transfer it to that clay pot there, I'll bet. Exactly. That's why I have the empty pot over a tiny flame. Timing is everything. You said it. Help me to empty this into the clay pot, will you? Sure. Want me to wash the pan now? Oh, no. Set it back down over the bigger flame.I'm going to use the remaining oil to make a brown sugar sauce. I guess you'll want this brown sugar. Thanks. Once it starts to sizzle, I'm going to add a drop or two of the dark vinegar. So get the bottle open for me, will you? Sure. 这是第一段哈、这个大厨跟二厨要配合的好一点 对对对、 要无缝配合因为所有的大厨都得有一个大下手的、不然一个人实在太忙了 对 好马克说嘿晶晶我把原料都带对了吗 Hi 晶晶 Did I bring the right stuff? 原料我们统称为、 The right stuff 东西、 Yeah stuff Stuff、英文中那些搞不清楚的怎么说的东西、都叫东西 Stuff, yeah 东西、Stuff 来我们看看吧 Let's see Green onions、是什么绿葱啊 对对对 绿葱是什么 小葱 Yeah, so green onions are the immature onion and just the stalk part、right? 就是我们吃什么、小面的时候 对对对 一定要放的小葱、Green onions、加复数料酒 Cooking wine 专门用来做饭的 cooking 的那种酒叫做料酒、黑醋、 Dark vinegar Vinegar、 mm-hmm. 这些、原料用语大家要知道的 对 黑醋 Dark vinegar、 yeah. 因为醋也分很多种。 对对对对，味道就比较重的。 饺子醋。 嗯，对对对。 陈醋。 嗯。 黑醋。 嗯。 这些都是我需要但没有的东西。 Yeah, I think those are all the things I need, but don't have. I think those are all the things I need, but don't have.、 嗯、 但是没有的。需要但没有。让这个打下手的给带过来了。 嗯。 你已经有肉了，对吧？ You have the meat already, right? You have the meat already, right?、 嗯、 你已经有肉了， 对吧？ Yes. 是的、 嗯。 今天早上我刚买的，新鲜的。 I bought it fresh this morning. 好，我们来看这句话。我今儿早上刚买的，新鲜的。 嗯。 英文是这么说的。 Yeah, I bought it fresh this morning. I bought it.Fresh,、 mm-hmm. 哎、直接用一个 fresh 来修饰，新鲜的。 Yeah, fresh this morning. 然后再说早上买的。 Mm. 所以啊，我今儿早刚买新鲜的，英文是 I bought it fresh this morning.、 Mm-hmm. Yeah. 记下来，这句话可以交给啊咱们的爸爸妈妈、 嗯、 早上要负责去买菜的时候， 对对对， 让他们练习练习说这句话、 嗯、 I bought it fresh this morning、 嗯、 Oh, 让我赶紧去厨房把它从锅里拿出来。 Oh, let me run to the kitchen and take it out of the pot. 来看动作，跑去厨房、 嗯、 Run to the kitchen. Yeah. 好，第二个动作，从锅里拿出来。 Take it out of the pot. Take something out of something. 对对对。 把什么从哪儿拿出来。 嗯。 按理说只需要，本来它只需要煮一分钟的。 It was only supposed to boil for 1 minute. 又是这个句型。本来应该，本应该怎么说啊？ Supposed to. 哎， be supposed to do something. 嗯哼，嗯哼。 它 it.Was only supposed to. 本应该，按理而止应该 boil for 1 minute. 嗯哼，对。 你看，现在第一步了，马克已经晶晶已经在厨房里呢。首先把肉 对 放在锅里煮一分钟， 干房了，对。 哎，只煮一分钟，为什么呀？嗯、你得把它煮熟，是不是啊、 嗯、？Yeah, exactly. Was only supposed to boil for 1 minute. 嗯， 马克说好的。 Okay. 哎，你告诉我一下。 So catch me up here. 这里是一个今天的关键短语。 嗯， 在这儿捉住我是什么意思？ Catch me up here. So tell me what you have done so far. Tell me what I missed. 意思就是说呀，他不是简简单单的说 tell me. 嗯哼， 不是这意思。他说，你能告诉我现在当下发生了什么情况吗？ 对对对。 发生了什么？发生了什么？ Catch me up here.、 嗯、 把我带上，让我知道。 对。 Catch me up here.、 嗯 啊、这就是人家的日常用语、 嗯、 你就不能简单的说 Tell me. Yeah, no. Catch me up here.、 嗯、 到目前为止啊，你都做了些什么？ What have you done so far? What have you done so far?、 嗯、 What have you done so far? 对对对，因为我上学这么做那个红烧肉。 没错、 嗯、 马克想学习、 嗯、 所以他一步一步的想知道刚才你都做了什么。 对。 你不是把那个肉放在锅里煮了一分钟吗？ 对对对。 所以 catch me up here、 yeah. 我怕我漏掉什么步骤。 Catch me up here, I don't know what you've done so far、yeah. 好，丁丁说，嗯，我只是将五花肉切成了方块，稍微煮了片刻。 嗯， 这是今天的第一句微信挑战。同学们，厨房小能手们，请你们登场吧。嗯、第一位是菲菲。 好好。I just cut the pork into square and cooked it for a while. 切方块的方块怎么说啊？ 对 ，square 不对，可以换 cubes。如果你有豆皮，你可以说 square， 对不对？但是在这儿就是那种方块，所以 cubes。 看看啊，肉块小方块叫做 cubes、 嗯、cubes 赶紧记下来。 对对对，其他的是那个 cooked it for a while， cooked 是随便，但是 boiled it 水煮的 boiled it 水煮、嗯、一定是 boil 这个单词、 yeah. boil yeah 嗯，好吧 嗯 three 伐木类。 好， I just cut the pork skin into pieces then boiled it for a while。 五花肉是什么肉啊？ Belly pork belly、啊、你可以说 pork， 但是你可以说 pork belly Pork belly 对对对 就是五花肉 对对对 就是肉肚子、 嗯、 Pork belly 是对对对 五花肉、 嗯 啊、长字是吧，很多人还不知道五花肉是哪儿的肉呢。 对对对对， at 5, Mila. 好 I just cut the streaky pork into cube and cook it a while. Cook 要换 boil, 加一个 ed, boiled it.For a while. 然后 cube 有一个吗所以 cubes.、啊、 您看煎炒烹炸煮、嗯、都叫 cook.、 嗯、 所以啊它不能完全形容煮。 Boil. 水煮只能用 boil. 对对对对。 好了、嗯、所以说重点在于五花肉怎么说方块、 嗯、 以及煮了一会儿的重点。 Cubes, 啊 嗯、 Iris. 好 I just cut the pork into cubes and boiled it for a while. 一百分。 对啊太好、嗯。 再听一遍。 好 ,I just cut the pork into cubes and boiled it for a while. Cut the pork into cubes,、 嗯、 复数也加得很好。 太好。 Boil it for a while. 嗯哼嗯哼。 Viola Liu. 好 ,I just cut the meat into pieces and cook them for a while. 如果你说 meat, 你一会儿可以说It, 因为不能算几个 meat, 所以 pieces 还可以但是 I just cut the meat into pieces and boiled it for a while. 其实猪肉咱们就要用 pork, 对对 对, 对 牛肉咱们要用 beef, 对还随便的 meat, 还可以。 羊肉咱们就得用 lamb, lamb, yeah, yeah, yeah. 这肉英文中的肉啊什么肉、嗯、它是分了类的。 对对对。 你要是统称为 meat, 那请你后面一定要用单数 it. 对对对。 April. How? I just chopped the belly pork meat and boiled it for a little while. 后边可以 And boiled it for a little while. 没错太好。然后那个前边 chopped the belly, 可以在这儿 chopped up, chopped up, 不是一次 voila, chopped up, 那可以。然后那个 belly pork meat, 在这儿如果你用 pork, 你不要再说 meat, 然后 belly pork 要换Pork belly. 所以换完了是这个。I just chopped up the pork belly and boiled it for a little while. 如果你要用这个切这个单词啊 chop, C-H-O-P,、嗯、那么你要用 chop up. Chopped up. Chop up 是切块的意思。 对对对但是 chop 我觉得有一点随便 chopped up 那个 turtle, chopped up 什么那么。 你 chop 呢就是随便砍砍 对对对 随便切切。 Yeah. 但如果你要切块的话一定要 chop up, 比较规整。五花肉呢它不是 belly pork, 它是 pork belly.、 嗯、pork belly. 学会了哈、嗯、,Vivi. 好 ,I just cut the pork into small squares and boiled it a little bit. And boiled it a little bit, 可以 ,squares, 就要换 cubes. 后面最后一个一百分是我们的 Zelena 好 I just cut the pork into cubes and boiled it for a while 基本上跟老师的原文是很对应的 对对对对对 大家真厉害、 嗯、 第一句相对简单、 嗯、 马克是这么说的 I just cut the pork belly into cubes and boiled them for a little while 再来一遍、 嗯、I just cut the pork belly into cubes and boiled them for a little while 切成什么 cut intoInto cubes,、 yeah. cubes, C-U-B-E-S,、 mm-hmm. boil them for a while, yeah, or yeah. for a little while. Yeah, yeah, yeah. 继续往下了。现在我正把水滤掉。 Now I'm draining the water off.、 嗯、滤掉，把水啊给它滤掉、嗯啊。 Draining. 对、嗯，就是把水倒掉。 对。 先煮一下，然后把水倒掉。Drain, D-R-A-I-N,、 mm-hmm. drain off. Yeah. Off 就是离开嘛。 Yeah, because you're going to put it in oil. You don't want there to be any extra water. 当然啦，你要是一会儿要把肉放进油锅里炒， 对对对， 你怎么能把那么多水留在锅里呢？ Yeah, you can say drain the dumplings or something, but drain the water off the pork. 你看你把饺子从那个锅里捞起来的时候，是不是也得把那水滤掉啊？ 有一点水还可以。 这个动作就是 drain water off. 对对对对对。 滤掉以后呢加热这个平底锅来稍微煎炒一下肉 And heating this pan to saute the pork 加热 heat、 mm-hmm. H-E-A-T 使什么加热平底锅是 P-A-N pan、 mm-hmm. 对对对如果是空的你可以说 heat heat the oven heat the pan when there's nothing in it you say heat the pan、 哦、如果锅里的还什么没有只是加热锅的话、 mm-hmm. 我们用 heat 这个单词、 yeah. 使其热、 mm-hmm. 然后这个 saute、 mm-hmm.Saute, 不是炒菜的这么高的温度这是那个少一点温度、嗯、 稍微煎炒一下 对对对 叫 saute saute、嗯、 saute 对对对 就这个哈 炒洋葱呢可以 saute 就稍微把那个肉呢稍微给弄熟一点点 对对对 马克说哟我以为它必须用高温来烹煮呢 I thought it had to be cooked on a really high heat It had to be cooked 那这里就是万能的、万能的做哈。 对， 怎么做呢 ？On a really high heat，、在极高的高温下做呢？我以为，不需要。 No， 稍微的，只是怎么样？只是什么？温度要热到，热到呢？让这个肉汁儿保持在肉里。 No, just enough to sear the juices in. Just enough, 就是温度只要足够。好，这里有个单词 sear. Sear, S-E-A-R. Yeah, it means to cook something on a high heat, not burn it. But then each piece of meat is like a bag that keeps all of its original juice inside. 是非常轻的那种煎炒、非常轻轻的煎炒。那 the juices in 是什么意思呢？ 对对对， 就是那个肉的肉油和肉汁啊， 油啊，对， 都还在里面保持着，不能让它进出来了， 不想丢了这个， 不能让它进出来了。 对， 就把外面的稍微给它一层皮儿啊，稍微给它弄稍微的煎一点。 对对对，做牛排有一样的办法， 里边的肉汁什么的鲜味全在里边，这个 juices in 是 就 just enough 温度to 保存这个 juices in. Yeah, sear the juices in. 就这个意思啊，这句话稍微有点难啊。你可不想把它烧焦了呀。 You don't want to brown it or burn it. 英文很有趣啊、颜色也能够做动词。Brown it. Yeah. Or burn it. Brown it.把它弄成 brown 的颜色、brown 什么颜色、棕黑色了 brown the meat、 那我们就理解为把它弄焦了、 对对对， 后面直接来一个 burn it、就是烧焦了。 对对对对，你做汉堡你可以 brown the meat， 很多的人做这个 是、所以你这肉啊稍微拿水焯一下、然后稍微轻轻煎一下、千万别这时候就过头了、煎老了就不好了、brown it or burn it、you don't want to brown it or burn it。 对， 我在这里呢加了一点盐和辣椒。 I'm adding a little salt and chili here. I'm adding a little salt.、盐这必须会。 对。 Chili, 辣椒。 对对对对对。我们不说 pepper, 因为是 pepper 在英国在美国在加拿大我们都想是那个黑椒这是 pepper.、 是的。美加呀这些国家英国呀、pepper 专门指的是黑椒。 对对对对。 黑椒牛柳那个黑椒。 对对对， 所以我们还是用中国辣椒、叫 chili。 chili。 chili。 什么红色的辣椒、 以及一些四川花椒。 As well as a few Sichuan peppercorns。 好了，花椒得学学。 Sichuan peppercorns。 Sichuan peppercorns。 对对对。 peppercorn。 这个那个圆的花椒。 对。 圆形的 麻辣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 那花椒那可真是全国上好的花椒啊！不在川渝，你是吃不到正宗的花椒的。 对对对， 是吧？麻辣口味。马哥说，然后过会儿你会把它挪到那边那个锅里吧？我猜。 And later you'll transfer it to that clay pot there, I bet. Later, you will.Transfer it. Transfer it. Transfer. 就是挪移啊。 Yeah. 乾坤大挪移。 Move something without changing it. 对。Move something without changing it. 把某东西挪到哪儿去、但是不改变它的质地。 对对对 to that clay pot over there. 先从这个煮锅里啊、把它挪到那个clay pot、clay 是泥土的 对 pot 锅那不就是我们的砂锅砂煲吗、 是 clay pot 我们说、 clay pot 对 学习一下新单词、clay pot C-A-C-L-A-Y、 clay pot and later、 you'll transfer it to that clay pot there I'll bet I bet、就是我猜 对对对 I bet、 你是不是一会儿把它煎好了以后要放到那个锅里去了呀、晶晶说没错、这就是为什么呀我在一个小火上放了空锅马哥说掌握世界就是一切 对 这是今天第二句微信挑战啊，有些惨烈呀、好来看第一位80分的毛娟 对对对 That's why I put an empty pot on a small fire Timing is everything对 ,timing is everything, 没错没错误的特别好。但是那个前边 ,that's why I put a empty pot, 也说 an empty pot. 然后那个 on a small fire, small fire, 我觉得在外边我们爬山去那个海鲜我做一个那个 campfire, on a small fire 是这个意思。所以你可以说 tiny flame, F-L-A-M-E, flame.Small flame, tiny flame 都可以。 说几个概念。第一，空锅 empty pot。如果前面要加冠词的话，一定是 an empty pot。 对对对。 这是第一。第二，你那个小火，这里的灶台上的火呀，可不能用 fire。 Right。 什么叫 fire？ 熊熊燃烧的火焰。 Yeah。 篝火那叫 fire。 对对对对。 你那个砰一下打开的那叫火苗，对不对？这小火咱们只用 flame 来表达。F-L-A-M-E、小火呢 Tiny flame Small flame Tiny flame 都可以 Small flame 也可以、学会了啊这几个概念 Four 好 Jing Jing、Sorry That's the reason why I put a pot on the slow fire、Slow fire 也不可以用但是 low 可以用 Low flame 也可以、Over a low flame、 小火可以用 low flame、Tiny flame 对 That's the reason I put the pot over a low flame 那你说把锅放在这火上那个放咱们说 over、 Over 是比较好、 Over. On 也可以但是我觉得 The pot is on fire 一会儿你可以看清楚为什么这个不对 Over 是好的因为它是在掠过它的表面 Yeah, the pot isn't actually burning No one would imagine that, but still、yeah. 对它是掠过它的表面、Jackie Wu 好 That's why I put an empty pot on a soft fire 那 soft fire 就在冬天你去那个、那个山方的小房子 you go to a cabin in the mountains in the winter and you have like a little fire it's like, Oh, it's so romantic That's a soft fire 夏天不是冬天的时候，就那种壁炉里头可以叫 soft fire。 yeah, yeah, yeah. 反正大家看吧，这灶台上的那些火呀 ，roasting on an open fire。 你那灶台上的火，它再大，它也大不到哪去，所以它不能用 fire。 对，可以说 low flame, tiny flame 都可以说。 但这几位同学。那个 timing 都说得很对、 yeah. 掌握时机就叫做 timing、 yeah. Timing is everything 可以 Timing 就是合适的时间做合适的事情 对 这叫做 timing、是吧、来 10 踏沙行 That's why I put an empty pot on a light fire Timing matters Timing matters 可以在后边那个 an empty pot over a tiny flame or over a light flame 也可以、 over 就好了哈 对对对对 问题不大了 对、 Amelia 田 好 That's why I put an empty pan over、sorry on a small fire small fire 也换 small flame 肯定要用 over 在这儿然后、他后边说 grasping timing is grasping everything 这个 两个用的 grasping 就不要可以说 timing is everything 好、15 15 why 对This is why I put an empty pot on fire. 如果是 on fire, 你知道船都火了。 燃起来了。 Your house is on fire, or your sofa is on fire.、 这个 on fire 可是着火的意思啊。 对对对。Your book is on fire. So, 这不得了了。 Over a tiny flame 就可以。An empty pot over a tiny flame. Managing time 都 不用。不行这个大学的学校要 manage time。 对，你管理时间叫 manage time， 对对对 但是时机掌握叫做 timing。 Timing is everything. 16, 伟伟。 好 ，That's the reason that I put an empty pot on the weak fire。这个 the 不用这么多，所以你可以说 That's why I put an empty pot over a weak flame。 Weak flame， 对对对， 也行 ，weak flame 就可以。 Zora Lee， 对，That is why, or this is why, I put an empty pot on a small fire. All that matters is timing. 如果是 all that matters is timing, 什么其他的都不要管了。所以你可以换 timing is everything. 这个是对的。 好。 That's why I put an empty pot over a tiny flame. 好。就因为好。我觉得这还是不错了。 对。很多的好的 关键是大家把那个 timing is everything 做到了真是很厉害 对 绝对提出表扬 嗯 老师是这么说的 exactly that's why I have the empty pot over a tiny flame 这就是为什么 that's why I have the empty pot over a tiny flame 时 间就是一切 timing is everything 生活中啊合适的 时间做合适的事情、 mm-hmm. 对的时间对的地点遇到对的人、mm-hmm. 这也叫做 timing timing 为什么、mm-hmm. 这个词语在花样年华当中你看到梁朝伟和张曼玉、 mm-hmm. 就是在不对的时间遇到不对的人、 yeah. 这个 timing 就是不对的 yeah the timing、 嗯、这个例子很深刻吧大家都能记住了、 mm-hmm. 啊、timing is everything、 mm-hmm. 嗯，你看今天啊，两个微信挑战就过去了 对 晶晶说十分正确 You said it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Yeah, you said it You are right Yeah, exactly You are right 你可以说 you said it、 嗯、 你是怎么说的记住它的中文意思是十分正确、 嗯 帮我把它倒进那个沙堡里好吗 Help me to empty this into the clay pot, will you? 把它倒空 Empty this into、嗯、Empty this 把这个倒空倒到哪儿去呢、 嗯、 Into the clay pot Into the clay pot, yeah、 哎我不是刚才在这里面弄上那个煎好了肉了吗 Yeah 好 Empty this into the clay pot Will you? Yeah、 啊、打下手了来了、 嗯、 马克说当然那要我现在洗锅吗 Sure Want me to wash the pan now? Want me to wash the pan now?、 Mm-hmm. 现在要洗锅吗当然不洗了哈 对对对 对 老经验的厨房的老手都知道、嗯、别着急去洗锅 是 因为一会儿还用呢 对对对对、啊 新手都是哎呦弄完一个赶紧去洗一个 嗯 晶晶说啊不不不不你把它放回去 嗯 No Set it back down Set it back down、 mm-hmm. 放在大一点的火上 Over the bigger flame 刚才是 tiny flame、 mm-hmm. 现在是大一点了 Bigger flame、yeah. Bigger flame Yeah 晶晶 has two burners、right? At least、 yes. 想想家里起码得两个灶吧 对对对对 Set it back down overset it back 把它放回去、 mm-hmm. 放回 down 放下去 over the bigger flame、 mm-hmm. 我呢要用剩下的油来制作红糖酱 I'm going to use the remaining oil to make a brown sugar sauce 剩下的油啊、 mm-hmm. remaining oil remain 剩下的、 mm-hmm. remaining 剩下的 yeah oil、mm-hmm. to make a brown sugar sauce brown sugar红糖 酱 sauce yeah, brown, 酱 brown sugar sauce 红糖酱、 mm. 你这红烧肉没酱可不行啊 yeah, too dry 而且、 yeah. 那酱可是最关键的 对对对 当然你肉也要做好酱也要做好、 mm-hmm. 马克说我猜你会想要这种红糖吧 I guess you'll want this brown sugar I guess you'll want this brown sugar、 mm. 哎、这打下手的一定得有那眼力劲儿 对 一看大厨需要什么了赶紧递上去 对对对 马克说谢谢 Thanks 一旦啊，咱们这边开始嘶嘶作响了、嗯、 Once this starts to sizzle Once this starts to sizzle Sizzle 来了新单词、 嗯、 S-I-Z-Z-L-E Sizzle Yeah 滋滋作响嘶嘶作响了就是开始在煎那个表面了 对对对，如果有油可以说 sizzle， 如果是水不能说 sizzle。 一定要有油滋着作响的时候、嗯、叫做 sizzle。 sizzle 啊，那、嗯、学的好多啊，这个词汇。 Yeah, too many words。 一旦这边开始嘶嘶作响了、 嗯， 我就会加上一两滴那种黑醋。 I'm going to add a drop or two of that dark vinegar. I'm going to add a drop or two，、 嗯、 一两滴、 嗯、 that dark vinegar. That dark vinegar, yeah. 那种黑醋。所以呢先给我打开瓶子好吗 So, get the bottle open for me, will you?、 嗯、get something done. Yeah. Get the bottle open、 mm-hmm. For me. Yeah. 好不好 Get the bottle open for me, will you?、 Mm-hmm. 打当然了 Sure. 对了、mm-hmm. 这打下手的一定要勤快点、mm-hmm. 哈 Yeah. 看见大厨需要什么赶紧的准备好了、 mm-hmm. 就像一个医生做手术你护士在旁边把手术剪都得给他准备好。 对对对。 所以啊当二厨也不简单呢、 嗯、 第二段开始了啊我们继续了 好现在把酱汁呢放进沙堡里、 嗯、OK Here goes the sauce into the clay pot Just in time Just in time 什么意思 不太晚不太早的 Just in time 正及时 对 现在呀、啊、正好、 嗯、 把这酱汁呢放进砂锅里 Just in time、 嗯、我们来给大家读一遍这个第二段对话哈、 嗯、 OK Here goes the sauce into the clay pot Just in time The pork at the bottom would have started to stick in another minute Now, where did I put the cover? Is this it? Yes, gimme Okay, now we have plenty of time. Since I have two chopping boards, would you use this one to cut the ginger into slices? Once you're done, throw it right into the pot. You got it. Where's the cooking wine you bought? I put it to the left of the stove. The bottle's open already. Good thinking. Ready with that ginger? Yeah, if these slices are enough. I'll use half of them. Take the cover off the pot. I'll add first the cooking wine there, now the ginger, and finally these green onions. Are you going to add anything else? You know what? While we have the pot open, let me drop a little soy sauce in there. It smells great. Mm. How long do we have to wait before eating? 45 minutes. It should be ready in about 20. I can wait 45 minutes. How about we watch some FIFA highlights I downloaded? I brought my iPad with me. Why don't you try plug it into my TV set? I'll take care of these dishes and join you in the living room in 5 minutes. It's your TV. I don't want to break it. Let me do the dishes. Okay, great. Grab a drink from the fridge on our way to the living room later. Hmm. 开始啦。先, here goes the sauce into the clay pot. Mm-hmm. 先把酱汁放进沙堡里。 对。 及时的放啊、mm-hmm. 不早不晚 ,just in time. Just in time.、Mm. 底部的猪肉将在一分钟后开始粘住。 Mm. The pork at the bottom would have started to stick in another minute. The pork at the bottom,、 mm-hmm. 锅底儿的猪肉呢、 yeah. 即将开始 would have started,、 mm-hmm. 即将开始了。Would have started to stick,、 mm-hmm. 粘黏粘住了。 对。 In another minute, 对。 就是过一分钟、 yeah. 以后、 mm-hmm. 要开始 粘黏了。现在诶我把盖子放哪儿了 Now, where did I put the cover? Where did I put the cover? Yeah, where did I put the cover? 口语里连读会变成 where did I、 mm-hmm. Where did I put the cover? Where did I put the cover? 盖子叫 cover 对。 马克说诶这个是吗 Is this it? Is this it? 对。 哦、oh, 是的快给我 Yes, give me 口语中不说 give me Yeah, give me Give me. 有一点粗鲁的话，单纯的朋友可以说 Give me the cover. Give me the cover.、Yeah. 就是 give me. Yeah,、 啊、 give it to me. 太懒了，以至于都说成 give me 了。 Give me 啊、嗯， 好多歌里都唱 Give me. 对。 Okay, 好了，现在我们有充足的时间了。 Okay, now we have plenty of time. 对了，你那个肉就先炖上了， 对， 是吧？我们有足够的时间了，开始弄别的了哈，弄调料了。因为我有两个切菜板啊，你可以用这个板儿，用这个板儿、 mm-hmm. 把那姜切成片嘛。 嗯、 mm.。第三句微信挑战来了。 Karen 是80分，她说 ：“I got two cutting boards, and you can cut ginger into pieces with one of them. Yeah, with one of them， 你用什么刀可以？但是那个用那个这个木头的东西不是 cut， 对不对？所以你可以说 ，Could you use one of them to cut the ginger into slices？ 哦 ，Yeah。 Could you use one to cut ginger yeah, into slices？ 对。 切成片 ，cut into slices、 mm-hmm.。 切成块 ，cut into cubes。 Yeah。 Cindy Zeng。 Since I have two chopping board。Can you use this one to slice ginger?、要说 the ginger 在这儿，因为是咱们现在用什么姜、然后那个 can you 我觉得我可以，但是你可以说 could you use this one to slice the ginger? 可以 Kathy 好 Since I have two cutting board、can you use this one to cut the ginger into slices?Cut the ginger into slices, 可以。Could you use this one? Could you use this one?、可以。Boards, yeah, 就肯定有 S,、有两个。 正牌导弹都。 Since I got two boards, could you slice the ginger on one of them? 对,你可以在这儿 on one of them, 可以。不用说 use this one to slice the ginger. 所以你可以说 could you slice the ginger on, 不能 with, them, on one of them. 然后那个 since I got two boards, 可以说 since I have, since I've got, 或者 since I have.、 嗯、对，其实一般不说 I got something,、嗯、I, 它其实是 I have got 一个简 写。我干嘛了，你可以说 oh, I got my haircut, I got another chopping board, 但是我现在有。 有什么东西是 I have got? 对对对 yeah. 打微微、 嗯、Since I have two cutting boards, can you please cut the ginger two slices on this one? 对 on this one, 可以。正好 可以 对但是 can you 肯定要换 could you please into cut the ginger into slices on this one I Chloe 嗯好、now that I have two chopping blocks would you please cut the ginger into slices with one 你不用用这个所以你可以说、could you please use this one to cut the ginger into slices? 或者你可以说 could you please cut the ginger into slices on this one?、前边也有什么问题 now that I have two chopping blocks. 不是仅仅去年这么可怜的就有一个 now that I have two, 你可以说 since I have two, since I have two 就够了。 既然还是用 since 比较好、 yeah. 嗯 ,since 比较好。下面一位是 Hire, 啊你是海尔兄弟吗 okay. Since I have two chopping boards, could you please slice the ginger with this board? 这个是95分 特别好。 一个特别小的错误是、嗯、slice the ginger with this board. 你可以 slice the ginger with this knife, 但是你可以 slice the ginger on this board. 主要是 对 在这个板上切得 on this board 对对 对, 对 好了好了我们来看看切菜板到底怎么说呀 对 切菜板、 嗯、 叫做 chopping board chopping board chopping block chopping board 都可以 chopping board 对对对如果你用那个 你做那个、饺子馅你可以说 chopping block you know that big piece of wood that's a chopping block 一般的切菜板就都叫做 chopping boards、 嗯Yeah. 来吧老师说了 好 既然我有两个切菜板、 嗯、Since I have two chopping boards 你可以用这一个板把姜切成片吗 Would you use this one to cut the ginger into slices? 你能不能用这个而不是那个、嗯、Would you use this one? Yeah 好然后切片 Cut the ginger into slices Yeah slice the ginger cut the ginger into slices 但是你早一点我们说那个cut the meat into cubes, cut the pork belly into cubes,、哎、你不用说 cube the pork belly. 对都说 cut into. 对对对。 大家 什么片什么 万能的 对 切成片切成丝儿、 嗯。Yeah. 啊切成块。 嗯。 cut into,、 yeah. 好吧万能的 slices, 就是片片、 嗯、 姜片嘛 对对对 是吧切成姜片了啊。 嗯。 啊继续往下了。切完以后呢把它扔进锅里。 Once you're done, throw it right into the pot. 哎，切完以后就是 once you are done. 对对对。 完事儿以后 throw it right into the pot. Yeah, throw it right into the pot. 直接扔进锅里。 对。 马克说没问题。 You got it. 你带来的料酒在哪儿呢？ Where's the cooking wine you bought? Where's the cooking wine you brought? 嗯哼。 带来的在哪儿呢？哦，我把它搁炉子左边了。 I put it to the left of the stove. 方位啊 ，to the left of the stove.、 嗯、 to the left of the stove. 对对对。 灶台炉子叫 stove、嗯。 对对对。 S T O V E。 嗯。 瓶子已经打开了。 The bottles open already. The bottles open already. Yeah, the bottle is open already. 静静夸奖他说：“脑子好使。” Good thinking. 你看这个词有趣吧？ 对对对 ，good thinking。 Good thinking。 Yeah。 想法不错。 嗯。 啊，脑袋瓜很灵，就需要这样打下手的。 对， 有眼力劲儿、 嗯， 脑子好使。Good thinking。 嗯。 准备好那个姜啊。 Ready with that ginger？ 准备好了吗？ 嗯。 Ready with that ginger？ Are you ready with that ginger？ 可是、 啊、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嗯、yeah。 如果这些姜够的话。 If these slices are enough。 If these slices are enough。 对。 哎，如果够的话。晶晶说我只会用一半。 I'll just use half of them. I'll just use half of them. Yeah. 那个取一下锅盖以后呢 Take the cover off the pot. Take the cover off the pot.、 Mm-hmm. 取下锅盖或者是打开锅盖 Open the pot. Take the cover off the pot. 都这么说、 yeah. Take the cover off the pot.、 Mm-hmm. 锅盖啊锅盖你不是锅盖怎么说就是盖。 Yeah. Cover. Yeah. 好取下锅盖以后我会添加 I'll add 看好了 首先料酒。 First, the cooking wine. 然后姜。 Now, the ginger. 最后这些小葱。 And finally, these green onions. 这些都是必须的啊。 对。 必须的，必须的。你还要加其他东西吗？ Are you going to add anything else? Are you going to add anything else? 还要加别的吗？你知道吗？ You know what? 当我们打开锅盖的时候呢，我会放少许的酱油。 While we have the pot open, let me drop a little soy sauce in there. While,当我们 have the pot open, 当我们已经打开锅盖的时候， 对， 让我来加一点，放一点。你看，这英文中用的 drop。 Drop, yeah, 用要小一点点呢。 就是什么东西呀、 对， 它往上撒点，它滴一点。 Cooking wine, oil, soy sauce is a liquid, right? It's a drop of 因为 drop 是滴滴的意思。 对，这个。 哇，这个声音太形象了。再来两滴吧。 好嘞。 滴可多了，这下。 drop a little soy sauce in there. 哎，这个 drop 就是滴滴滴几滴。 对。 Drop a little, 一丢丢的 soy sauce. Soy sauce. 啊，闻起来很香啊。 It smells great. 我觉得我都闻到这个味道。 对对对。 It smells great. 红烧肉的香味儿、好几年没吃过了，真是的。 真的、Oh man, I had some recently. 起码有四年没有吃过红烧肉了。 太可怜了。 今天这期简直是馋我啊。我们要等多久才能吃啊？ How long do we have to wait before eating? How long do we have to wait before eating? Yeah. 等之前还要多久才能吃啊？45分钟吧。 45 minutes. 应该20分钟以后就好了。 It should be ready in about 20. It should be ready in about 20. 这些都是简单句。 对。 It should be ready in about, in,、yeah. 就是多少分钟之后。 Yeah. In about 20. 我可以等45分钟。 I can wait 45 minutes. 要不我们先看一下我下载的世界杯精选吧。 How about we watch some FIFA highlights I downloaded? 哎呀，这个。 had to include that. 我们这一个月都没少掉世界杯， 对对对对， 你看看，各种话题都带上它。带它飞，你看看。 对对对 我们是蹭够了世界杯的热点。 对。 How about we watch some FIFA highlights? 大家看这个 highlights 是什么意思、 Just the goals, just the penalty kicks, just the fouls, all of those exciting moments out of like a super long game that doesn't always have something happening. 就是精选嘛。 对。 那踢一场的90分钟是吧 ,120 分钟有的踢上去。 对对对。 看什么呀，就看见进球那会儿、所以叫精选 highlights。 Highlights。 我们来看一点 FIFA highlights, 好不好、I downloaded, 我下载的，我带我 iPad 了。 I brought my iPad with me. I brought my iPad with me. 现在这小学生的那个英文单词当中啊、都已经有了 pad 这个单词了。 iPad, 今天早上我看一小朋友在读那个单词。我还给他纠正读音呢。他们现在单词很新潮了，已经有 pad 了。 iPad。 为什么不试下接入我的电视呢？ Why don't you try plugging it into my TV set?、 再来有点快哈。 Why don't you try plugging it into my TV set? Why don't you try?、为什么不试着、接入什么东西、插入什么东西啊、 Plugging it into. 哎，对，插电源这个单词叫、plug. 对对对对 ,plug in my charger, plugging my charger into the wall, plugging my charger into your computer. Yeah. 把我的、 into my TV set. 插头插进哪儿。 对对对。 Plug it into my TV set. 就是说把你的 iPad 呢插到我的电视上。 对对 对, 对。 我们在电视上看。 iPad 有点小了。 有点小了、 对对对 啊，或者是接入。接什么电源都叫 plug it into. 对对 对, 对。 我们以前老友记课堂里学过这个 plug it into. 好。我先看着这些菜。你说我先看着这些菜怎么说？我 look at 这些菜吗？我 watch 这些菜吗？ 对。 那我看着应该怎么说？ I'll just watch.看什么？ 我要看着这些菜。 I'll take a look at the food. 能不能这么说？不可能吧？ 好， 不可以这么说吧？ 你看什么菜？你问我什么？ 我说我先看着这些菜，不是看着， 是看着这些菜、okay. 我先照看着这些菜 好 叫做 I'll take care of these dishes 哦、oh, 对对对对行、啊、 它是 take care of the dishes yeah, yeah, yeah. 不是 I'm watching these dishes 对对对对对那这个 dishes 是盘子 是吧它不是这个意思、啊嗯、它不是watching these dishes、 right. 它是 take care of the dishes、 mm-hmm. but in Chinese 都是看 着 I'll have a look at the dishes 但是呢这个看是一声、mm. 看是四声、 yeah. 看是 look at 和 watch、 yeah. 而看是照看是 take care 的意思 yeah I'll wash the dishes I'll take care of these dishes 对了 yeah 五分钟后客厅见、 mm. and join you in the living room in 5 minutes 加入你 join you in the living room in 5 minutes、 mm-hmm. 马哥说这是你的电视我可不想弄坏它 It's your TV I don't want to break it 弄坏这里是 break it 对 break it 是真正的弄坏了 Yeah we can just say break informally for most things 功能搞坏了、mm-hmm. 就 break it、 yeah. 啊、让我来看着菜吧 Let me do the dishes 好 Let me do the dishes、 yeah. 是什么意思啊 This is washing the dishes So if there are dirty dishes in your kitchen with no food in them you use soap and water to wash them 对这里不是看着菜的意思、啊、 对 这里的意思是让我来洗盘子 对对对 让我来洗碗、 哦 嗯、我先洗碗完你去弄电视行不行 对 金英说太好了 OK great 一会儿去客厅的时候从冰箱里拿杯饮料吧 Grab a drink from the fridge on your way over to the living room Grab a drink 顺手刷一拿、 mm-hmm. 顺手取一杯叫 Grab a drink GRAB from the fridge 从冰箱里拿、 mm-hmm. on your way to 在某人的路上 对对对 to living room to the living room 去客厅的路上、 yeah. 冰箱里拿杯饮料吧 嗯好 我们就可以看电视了 对对对 就等着红烧肉好了 是是 有同学说老师这个话题特别好希望以后还能有希望以后我们教你做水煮肉片 可以 教你做鱼香肉丝 对对对对 是吧教你做地三鲜 加一个容易的那个西红柿酱 那这样我们地道美语能做567呢 super short 的 是吧我们地道美语能做300多期呢 对对对对可以、 嗯、好了来学学今天的新单词哈 好 煮熟 boil 滤掉水 嗯对 yeah catch me up on哦、oh, drain 哦对 catch me up 有一个就是说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嗯啊、对对对 drain 就是滤掉水 drain, 对对对、 嗯、 saute 清炒清煎 嗯 sear 高温呢是外部烧焦 嗯 brown 这就是烤焦了、 嗯、burn 彻底烤焦了 对对对 transfer A to B 把 A 挪到 B 对对对、empty A into B 把 A 清空放到 B 对对对 Sizzle 嘶嘶作响油的滋滋声 是 好来看原材料 好 pork belly 五花肉、 嗯、oil 油 salt 盐 chili 辣椒、 嗯 Sichuan peppercorns 花椒 对对对 brown sugar 红糖 ginger 姜 cooking wine 料酒、 嗯 dark vinegar 老醋、 嗯、soy sauce 还有酱油 好 green onions 以及我们的小葱 对对对 那大葱呢 Chinese onions 对了 Chinese onions 对对 对, 对 小葱 green onions 对对对在中国有两三个那个在其他的国家可能有一个可能有七个都哪儿不一样的、嗯、 好了、like. 这就是今天的对话了 好 从头到尾我们来听一遍 好好、Hi Jing Jing Did I bring the right stuff? Let's see Green onions Cooking wine Dark vinegar Yeah I think those are all the things I need but don't haveYou have the meat already, right? Yes, I bought it fresh this morning. Oh, let me run to the kitchen and take it out of the pot. It was only supposed to boil for 1 minute. Okay, so catch me up here. What have you done so far? Well, I just cut the pork belly into cubes and boiled them for a little while. Now I'm draining the water off and heating this pan to saute the pork. I thought it had to be cooked on a really high heat.No, just enough to sear the juices in. You don't want to brown it or burn it. I'm adding a little salt and chili here, as well as a few Sichuan peppercorns. And later you'll transfer it to that clay pot there, I'll bet. Exactly. That's why I have the empty pot over a tiny flame. Timing is everything. You said it. Help me to empty this, into the clay pot, will you? Sure. Want me to wash the pan now?No, set it back down over the bigger flame. I'm going to use the remaining oil to make a brown sugar sauce. I guess you'll want this brown sugar.